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我哋上次呢就講到呢個呢理想嘅人民世界呢係應該呢圖養人嘅德性嘅，係應該呢有呢、這個宗教精神啦，有呢個禮樂精神啦，呢個科學家應該要有一個廣闊嘅胸襟，知道佢自己嘅限制啦，呢個人咧能夠從事讓人能夠從事呢、這、一個求真嘅科學之外咧，亦都可以呢個進行呢個求美嘅藝術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呢、這個所以這個呢個咧政治和經濟不應該是凌駕於其他的一些這個藝術範疇或者這個科學的範疇，不能夠政治和經濟不應該是凌駕其他的人民的文化活動這個，所以我們想講的理想的人民世界是將這個政治和經濟放得比較低的地位這個，所以低上次都講過了，不是指人的一個存在條件政治和經濟是要令人能夠生存，而且生存得安定所以我們追求經濟繁榮追求政治安定，就讓人能夠生活得很安定人生活得安定，人就能夠有保障地去發展自己的文化生活去追求真善美咁呢一啲咧，先至係呢個咧政治同經濟嗰個活動嘅目的。咁所以呢個咧理想嘅政治家同經濟家應該咧係好尊重人，尊重唔同嘅文化，愛護唔同嘅文化嘅呢個咁所以呢、這個就唔應該咧就係、是、呢、這個要求壓制人或者控制人。不應該呢只是發展這個呢武力樣，所以這個呢這個理想的政治家呢是呢不是說只是要求呢發展這個軍隊發展這個武力這個只是靠武力一定敗亡這個我們上次講過這個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着重講呢個所謂呢個經濟嘅問題啦。之前都講過，就係呢個咧，所謂呢、這個經濟政治同經濟喺人理想人民世界裏面個地位應該放得比較低呢、這個咁所以，但係唔代表佢唔重要正如上次所講呢、這個並非唔重要人要能夠生存咧呢、這個經濟條件咧好重要。所以在理想的世界裏面咧，經濟咧其實係好重要嘅，經濟其實好重要嘅呢個因為一個財富咧佢嘅價值咧係要能夠令到一個人能夠生存，佢係要維持到一個人嘅生存有咁嘅價值所以呢一個咧經濟係好重要嘅呢個呢個要。人能夠生存的財富是相當重要這個所以這個由這個生存條件來對他說經濟是很重要這個而這個現代人講經濟我們主要呢就講這個所謂生產和資源的分配這個生產和資源的分配這個經濟很多時候就講這些內容這個我們現在講經濟的時候這個資本主義的學者就會比較著重講這個生產你說資本主義著重要如何大量地生產這個呢這個不斷去發展這個呢將經濟呢是越來越大的這個是資本主義的看法而社會主義的看法呢它的重點呢就是講在這個分配那裡這個認為這個經濟那個分配呢資源的分配呢是要平等這個但是呢其實呢無論你講生產著重講生產或者著重講分配都好去到最後的目的其實都是消費其實都是消費這個 我哋見到啦，我哋今日呢、這個嚇講呢個自由經濟市場嘅講生產嚇、政府嘅政策就講呢個資源分配都好嚇、到最後嚇、都係講消費啊呢、這個嚇啊，因為無論佢著重生產或者著重呢個分配啊，唔同嘅講法都好啊，佢個目的咧啊都係咧要呢、這個佢自身啊要能夠呢、這個啊。生產度啊，咁樣講生產嘅時候嚇，呢、這個咧啊，你點解要生產咧？啊，呢、這個咧問題就係呢樣啦。呢、這個你問下啲資本家或者問下啲老細啊，點解要生產？生產就為咗再生產啊，再生產啊，點解生產就為咗再生產？咁樣先可以累積多啲財富啊嘛啊，咁樣所以呢個財富咧就越嚟越多啦啊，呢、這個啊呢、這個生產啊越嚟越大啊。越嚟越大量生產，財富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啊，一個企業咧嚇、啊，慢慢就成一個地方嘅企業，就變成一個跨國嘅企業，啊，呢、這個嚇，啊，咁樣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嚇，啊，著重講生產嘅講法啦嚇、啊。好啦，咁咧，譬如如果我哋著重講分配，啊，呢、這個財富咧要分配，啊，要公平分配，啊，社會主義嘅講法咧就係、是、講呢個財富咧嚇、啊，資源咧要公平分配。啊，點解要公平分配咧？啊，呢、這個嚇，啊，咁佢哋嘅講法都係嚇、啊、公平分配啊，為咗呢個咧嚇啊，都係為咗生產啊，生產咧能夠嚇、啊、公平啲咁樣啊，咁、啊、樣咧，所以咧呢啲咁樣嘅講法嚇啊，無論佢著重講生產好嚇、啊，著重講分配好嚇，佢、啊、結果咧講到最後咧都係希望咧嚇、啊、生產之後可以再生產。啊、分配之後呢、啊、亦都是公平分配之後一樣人能夠繼續生產、啊、這樣這些這樣的講法呢、啊、就純粹就是、啊、就經濟而講經濟、啊、即經濟的目的、啊、就是經濟、啊、即是賺財富、啊、賺錢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啊、你為什麼要賺錢、啊、因為我想賺更多的錢、啊、你為什麼要財富、啊、因為我想要生產更多的財富、啊咁、啊、變咗咧，經濟嘅目的就係經濟啊！呢啲個就係所謂就經濟而講經濟嘅一啲講法啊！呢、這個啊，咁呢啲講法咧，其實咧佢係未曾將呢個經濟同人民咧係關聯起上嚟一齊講啊啊！咁、啊、樣呢啲講法咧就變成咧經濟本身就係最終嘅價值啊！咁其實呢種睇法咧，亦都係我哋啊好日常啊，我哋一般人啊，我哋而家嗰啲好多人嘅睇法嚟㗎啦嚇！呢、啊這個嚇。啊啊！揾錢點解要揾錢？因為而家要揾錢啦，做人啊，揾錢啦、啊。啊，除咗講生存之外咧，就揾錢就能夠揾再揾更多嘅錢。啊，呢、這個嚇啊，咁樣變咗咧，經濟生活本身係最終嘅價值嚇。一、啊、講來講去咧，佢哋覺得就係揾錢就係最終嘅價值嚇。啊，呢、啊這個揾錢就係目的啦，已經嚇唔、啊、需要再講啦，已經嚇、啊。你做其他嘢，就算你從事其他活動都好嚇，呢、啊這個嚇。啊其他文化藝術活動都好啊，去到最後都係要講揾錢啊，咁樣啊，好似一個咧嚇啊，經濟本身嚇、啊、就係、是、最終價值咁樣啊，呢、這個啊啊，但係而家咧嚇，我哋想講咧就係、是、經濟其實佢嘅目的就係消費啊，喺、啊、經濟學上講，消費係物欲嘅滿足啊啊。是一個、生存慾望的滿足啊啊，即係呢、這個即係再講深啊，即係經濟學上啊，講深講多少少嘅話咧啊，就係、是、呢個咧嚇誒，你、個目的係咩咧？點解你要消費咧嚇、啊？消費嘅目的就係滿足你嘅物慾嚇、啊，或者滿足你嘅生存嘅慾望啊啊，咁、啊、樣講咧就比咧純粹講呢一個咧經濟的目的本身就是經濟、啊、這個講法就多了一些內容了、啊、就是講呢、啊、經濟、啊、的目的呢就是講一個所謂這個、啊、物慾的滿足或者這個呢、啊啊啊、滿足生存的慾望、啊、這些這樣的講法、啊啊、但是這樣講仍然都未講到去這個人民價值那裡、啊這個啊、好了這樣呢我們就要繼續問了、啊人有物慾、啊、或者我哋話人 啊，有呢個生存嘅慾望啊，咁樣啊，咁點解啊我哋會有物慾嘅咧？咁點解我哋會有生存嘅慾望嘅咧？啊，點解會有啲咁樣嘅動機嘅啊人啊呢、這個嚇？啊，咁樣我哋可以咁樣睇啊，第一就因為呢個係人嘅生物本能。啊，呢個亦都好多嚇哲學家或者呢個學者講呢個啦，人點解會追求呢、這個嚇、啊、有生存慾望咧？人點解會有物慾咧？呢個係人嘅生物本能啊！啊，呢個係第一點啊，人嘅生物本能嚇，亦都好多人都認為係嚇啊好真，而且係最重要嘅啊，好啊呢種想法啊，我諗都好容易明白啦。呢個係人嘅生物本能啊嘛，唔需要解釋啦嚇。咁、啊、我哋所以咪有物慾咯，所以我哋咪要生存咯。啊！呢、這個我哋人與生俱來啊！呢、這個生物本能，我哋就係要好多物質啊！我哋就係要咧呢、這個咧嚇、啊、繼續生存啊！呢、這個係第一啊，第一個動機啊！但係會唔會有啊另外一種動機嘅咧？啊！我哋要求物慾或者要求生存啊，會有第二個目的嘅咧？啊！呢、這個嚇咁、啊、我哋而家想講咧，就係、是、其實咧，其實人啊係可以有第二個目的嘅。啊、就是呢人之所以有物慾或者人之所以想生存呢、啊、我們其實呢是想借助這些物質來去實現、啊、我們的文化目的、啊、我們維持生存亦都是個目的是想實現、啊、我們的文化、啊、這個、啊、好啦，咁樣所以呢如果講經濟呢只、啊、是講這個消費啊，或者淨係講呢個為咗物慾啊，為咗生存啊，啊呢啲咁樣嘅講法咧，就忽略咗、啊、原來咧，其實我哋可以有另外一面嘅、啊、人咧係可以有另外一面啊，就係呢個物慾同埋生存咧嘅目的咧、啊、其實咧係為咗係要啊，讓我哋達到呢個文化嘅目的啊，讓我哋能夠實現啊人嘅文化，實現人嘅精神。啊！呢、這個係、啊、另外一方面啊啊，我哋可以啊從另外一方面嚟到去睇呢、這個啊經濟嘅目的。咁樣咧就唔係純粹從經濟嚟到去睇經濟啊，而係咧可以將呢個嘅經濟活動咧關聯到這個呢個咧啊人民文化度嚟睇啦。啊，財富消費係可以用嚟實現唔同嘅文化目的嘅啊，咁所以咧。是可以有不同的消費方式啊，這個啊啊啊這個消費方式可以有不同啊，因為呢譬如如果你用個財富啊，你用來啊咁你個消費模式呢只是為了、啊、賺更多的財富啊，咁樣這種消費方式呢啊啊就同、你用這些財富來去實踐文化呢啊是有點不同啊，即是你有錢啊、你可以呢、啊、你攞只可以一味攞嗰啲錢嚟呢、啊、就錢搵錢、啊、或者淨係攞嚟投資地產、啊、越炒越貴呀、啊、之類咁樣、啊、就係想賺更多嘅錢、啊啊、但你有錢亦都可以攞嚟買塊畫布畫畫咁、啊、你可以實踐唔同嘅文化啊呢、這個啊咁、啊、所以呢個呢文化目的唔同佢嗰、啊、個金錢嘅價值就唔同啊呢、這個啊咁、啊、樣呢個你買塊畫布嚟畫畫嘅時候、啊、你嗰啲錢、啊、所實現嘅係一個美嘅價值咁、啊、就唔係純粹淨係呢錢搵錢淨係呢個講經濟亦都唔係呢盡量淨係講生存啊你話你生存、啊、你就係想去完成呢幅畫咁、啊、你有個另外一個、啊、求美嘅目的呢、啊這個咁所以文化目的唔同嚇，呢、這個金錢嘅價值係唔同啊，亦都唔同啦。個經濟嘅價值就唔同啦。咁所以由文化嘅目的同埋消費方式嘅多種多樣，我哋就見到其實人生應該係有多方面嘅價值啊，應該有多種唔同嘅價值，而唔係淨係得一種啊消費模式，得一種經濟價值啊。咁、啊、我哋亦都由此而見到啊。經濟和人民那個關係是什麼、啊、所以其實呢在一個理想的人民世界裏面呢、啊、經濟和人民的關係呢、啊、不是以生產或者分配 作為眾生，而是要講如何消費，然後才能夠實現到文化為目的，應該是以這個為重心，所以我們應該要開出一個人民經濟的新世界。這個人民經濟的新世界裡面其實是講的講這個經濟，講這個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這個人民的文化，實現不同的人民世界的內容，這個才是那個目的。所以這個呢，經濟的目的呢，就不應該呢是一個高過其他的文化範疇，正正呢是剛剛調轉，它呢應該是呢，它的目的呢是讓人能夠去完成不同的這個文化的目的，不同的文化的價值。好啦，咁樣我哋而家咧講到呢個理想世界嘅一種社會關係係點樣咧咁樣理想世界嘅社會關係咧其實之前咧都大約講過理想世界關係咧係一種人同人之間佢係要發展一種德性嘅人格咁啊一種德性嘅人格。德性的人格，即是每個人都是一個有德行的人，所以一個理想世界的社會關係呢，應該是一個以仁義為主的一個社會關係，這樣的社會關係呢，是一個和諧的社會關係，這個咁當然啦，我哋而家現代世界咧就唔講咩仁義啊，唔係講呢種啊。我哋而家現代社會所講嘅社會關係咧就中意講嘅係咩咧？講自由平等呢啲咁樣嘅講法但係就算係講自由平等都好自由平等嘅基礎咧，其實都要講翻呢個咧仁義道德呢個喺呢個仁義。同埋呢個和諧裏面咧，其實咧係包含咗呢一個自由平等喺裏面呢個喺西方嘅現代文化裏面咧我哋而家咧現代世界係着重講呢個自由平等認為呢個咧政治經濟上邊嘅呢個自由平等咧係最重要嘅價值呢個咧。所以咧，好着重講自由平等這個尤其是西方社會裏面這個自由世界就重講自由啦這個社會主義就重講平等啦咁樣。咁咧就好着重講呢個自由同平等嘅這個不過咧講自由平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這個現代文化嘅講法咧，都係比較偏重於一種咧消極意義即係就重講自由平等嘅消極意義好啦，我哋呢個所謂消極意義咧，即係話咧，我哋講呢個自由咧，係講一種冇束縛嘅自由，冇特權嘅平等，呢一種咧叫消極意義嘅自由平等，即係呢個講自由講平等嘅時候咧，就係講下呢個咩叫自由咧自由咧就着重講咧你唔好逼我做呢樣，唔好逼我做嗰樣，咁樣呢種咧就係一種咧冇束縛嘅自由。所謂平等咧，就係咧唔能夠有某啲人咧有特權嘅咁樣為之咧冇特權嘅平等呢啲咧叫消極意義嘅自由平等咁呢個都好重要噶呢個現代社會嚟講，呢個相當重要嘅價值嚟嘅呢個消極意義嘅自由平等咧就唔代表人可以得到啲乜嘢。因為而家呢個所謂冇束縛嘅自由、冇特權嘅平等咧，係唔代表話呢個咧你得到啲乜嘢，而係咧你係唔會被乜嘢所限制。意思係你唔消極意義嘅，即係話咧係你嘅自由唔會被咩所限制你嘅平等唔會被乜嘢所剝奪咁樣但係唔代表你得到啲乜嘢呢個。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將自由平等用一個積極意義嘅解釋嚟對佢講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咧自由同平等咧就好多時會有衝突同矛盾 所以咧，即係而家呢個現代社會，尤其是自由世界嚇，佢所講嘅自由同平等咧，好多時就主要就係講呢個消極意義嘅嚇、啊，自由同平等意義嚇，呢、這個亦都相當重要嘅。但係我哋如果即係細心去思考下呢個自由平等嘅概念咧，啊，發現咧，如果我哋從積極意義嚟到去講咧，佢哋確實係會出現呢、這個啊衝突同矛盾。啊，咩叫出現衝突同矛盾咧？即係話有自由，好多時候咧，我哋就會犧牲平等。啊，有平等，好多時候咧就要犧牲自由。啊，咁樣咧。啊、所以我哋就要嚇講下咩叫和諧啊，咁先好啦，咁樣啊呢、這個啊，好啦，咁咧點解會咁樣講咧？有自由就要犧牲平等咧嚇呢個、啊，即係好多時發現嚇、啊，即係如果真係咧嚇完全自由嘅時候咧嚇呢、啊這個嚇、啊，原來咧發現現實世界就唔係好平等喎、啊，即係譬如一個嚇好、有錢嘅人同一個窮人嚇呢、啊這個、啊，大家有相同嘅自由去爭取某啲嘢咧嚇啊。啊總是個有錢人咧容易爭取到嚇，咁樣係咪平等啊？咁樣嚇呢個啊，好啦，咁譬如我哋要平等啦嚇，我哋要平等嚇呢、這個嚇呢、這個要呢、這個人人平等嚇，有錢人同窮人同一樣嘅平等啊，財富要平等，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就犧牲咗嗰個自由啦，即係話咧啊，你唔能夠自由地啊、使用你自己的財富啦、啊、你因為你要將你嗰啲財富攞出嚟咧、啊，平均分配啊呢、這個啊啊喺呢度咧就你係冇自由嘅啊呢、這個啊咁、啊、所以呢個喺自由同平等咧好多時候咧時時咧就出現一種咧嚇、啊、矛盾嘅情況出現啊呢、這個啊現代世界裏邊啊啊咁樣點樣先能夠嚇、啊、講到嚇、啊、自由同平等嘅和諧咧嚇咁樣。啊，咁啊，呢個係啊有困難嘅啊，呢個啊，啊，因為我哋當我哋主張自由嘅時候咧，啊，好多時候就會帶有個條件啊，就係咧，我哋唔能夠侵犯其他人嘅自由啊。我哋主張自由嘅時候咧，啊，呢個基本上咧就好多時候就要講呢個冇束縛嘅自由啊，呢個啊，我哋講自由去到最後有一個。條件有一個咧，我所謂不自由嘅條件就係咧，啊，你唔能夠有自由地去侵犯其他人嘅自由。喺呢度咧，你唔可以有自由，啊，即係你唔能夠侵犯其他人嘅自由，啊，呢個條件，啊，你喺呢度嚟講，你冇得自由嘅，啊，呢個啊，啊，所以咧，對自己嚟講，啊，你唔能夠侵犯啊其他人嘅自由，啊。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種限制，就係、是、一種不自由。咁所以呢個自由主義者啊，主張自由嘅時候咧，啊，好多時都會喺自由上邊加上呢一個所謂不自由嘅規則啊，咁先能夠啊形成一種咧自由嘅主張。好啦，咁我哋就見到啊，這個、呢個咧其實咧啊講自由咧啊都唔能夠成為一個最高嘅原則。因為咧講自由啊，原來咧自由之上仍然都要引入一啲限制嘅原則啊，就係咧你唔能夠去侵犯其他人嘅自由。咁呢條原則點嚟咧？啊，點解咧唔能夠侵犯其他人嘅原則咧？啊，咁其實咧呢條原則咧嚇就係呢個所謂正義原則啊，喺正義原則之下嘅自由啊，呢、這個。如果只是講消極自由就是一種所謂互相限制的自由了、這個啊啊這個啊、因為這樣才是、啊這個、為什麼說這個原則呢引入這個限制的原則呢、啊、是一種正義原則呢、啊、因為這樣呢就、啊、先公義、啊這個啊 你的自由如果走去侵犯了別人的自由、啊、那就不公義咁所以咧，我哋咧嚇，因為呢個公義啊、正義嘅問題咧，所以我哋就要啊加一個限制，就係你嘅自由係唔可以啊侵犯其他人嘅自由。咁結果咧，喺咁樣嘅正義原則底下嚟到去講自由嘅時候咧，啊就變成咧只可以成為一種消極嘅自由。啊，所謂消極嘅自由，即係一種互相限制嘅自由。啊。在這種這樣的自由底下來到去講自由呢人呢、啊、 即係強調咗呢種互相限制，人咧就會變成係互相敵對啊，互相對抗啊，而唔係一種和諧啦啊，互相對抗嘅一種形式啦啊，一個啊人互相對抗嘅關係，而唔係和諧嘅關係啦啊，人同人係一種互相對抗嘅社會啦。啊！呢、這個啊，咁樣嘅社會咧，就並唔係我哋而家所想講嘅一個最理想嘅社會。啊，一個理想嘅社會應該係表現出正義，表現出仁義，而且仲要係一個和諧嘅社會。啊，咁樣先至算係一個咧嚇，呢、這個我哋想講嘅一個理想嘅社會。啊，咁所以我哋可見咧嚇、啊，現代社會關係裏邊，我哋好著重所講嘅自由平等。啊，呢、這個。講呢個自由平等嗰個自由呢個概念呢、啊、原來呢我哋而家著重所講嘅呢係一種呢互相限制嘅自由，而呢種限制互相限制嘅自由呢啊佢係容易、啊、形成一種呢不和諧嘅關係啊，咁樣就同我哋所理想嘅一種、和諧關係嘅社會、啊、一種理想嘅人民世界呢、啊、就有啲唔同啦呢、啊這個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講下呢個平等呢個概念啦、啊、我哋跟住講平等啦。在西方文化裏面所講嘅平等呢、啊、就係、講一個政治權利嘅平等，或者係、經濟、財富分配上面嘅一個平等。咁、例如一個所謂、機會平等、或者呢、這個資源分配要平等、等等呢啲咁嘅講法。好啦，咁呢、這個好主張講平等啦嚇，咁樣嚇呢個啊西方文化有啲唔同嘅主張啊。好，咁啊點解要平等咧？啊問題就係我哋點解要平等咧？啊平等嘅原因係咩咧？啊呢個啊啊我哋講平等啊，我哋需要平等，可唔可以話啊？因為啊自然主義嘅講法就係話啊。人人都有一個生存慾望，所以我哋要平等，咁得唔得呢？啊，呢、這個啊，好啦，咁樣如果我哋話啊，人啊係有呢個生存慾望嘅，啊，人人都有呢個生存慾望，啊，咁所以咧，我哋要根據人人都有生存慾望嚇啊呢、一種理由啊嚟到去講平等。啊、如果係咁樣講嘅時候嚇。啊動物、都有生存慾望的、那我們又可不可以說、人和動物是平等呢、人和狗、和螞蟻都是平等呢、這個啊、當然都有人這樣主張的、這個啊這個啊、有些人、有些動物權利、或者這個、的人呢他主張呢都說人和動物是平等、但這個、不是暫時都未是一個、學術界的主流、我哋而家暫時唔講呢啲動物嘅問題啦，我哋而家只係講呢個人同人平等啊呢個問題啊。好啦，咁樣我哋可以見到啊，我哋而家主張嘅呢種所謂嚇、政治經濟嘅平等啊啊，其實咧唔係由人嘅生存慾望嗰度嚟講，我哋而家啊。主張的一種政治經濟平等正如上次所說是由這個正義原則那裡來講，或者由這個人道原則那裡來講，既然是由正義原則或者這個人道原則來講，其實就是說我們是由人心來講、這個啊、由人心出發，我們不忍心見到、有一些、專制獨裁者獨佔一個政權、或者一個有些人獨享某些經濟權利，而大多數人都是受害的、大多數人饑荒的、大多數人甚至不能夠生存的這樣，那所以呢我們要求、這個在政治經濟上面要有這個平等、那所以呢、這個我們主張平等那個原因或者根據、照計就不應該是來自我們、人有生存慾望，而是應該說、來自我們的人心，我們根據人心來去講平等、 咁咧我哋就唔忍心啊見到啊有人啊獨佔政權、獨佔經濟啊，咁所以咧我哋主張啊呢一個咧啊呢個政治經濟上邊嘅平等啊。好啦，啊今日時間又夠啦，咁樣咧我哋下次繼續翻嚟嚇。就同大家繼續講下呢、這個平等嘅問題。好啊，多謝大家。